讲。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经典暑期档的主题曲当中去回忆《还是孩子的自己》。这是一部老到可能和你的年纪一般大的电视剧，但是因为一次一次、一年又一年的重播，所以即便你是80后甚至90后都不会觉得陌生。这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射雕当中的经典，尤其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那是我们孩子时的英雄梦，还有美人情怀。虽然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的一些技巧都是非常的落后的，但是当时里面的黄日华、还有翁美玲、还有苗侨伟，他们的精湛演技可以说是折服了那一代人。对每一个看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几十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一轮血红的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依然是那样的英姿勃发。还记得这首主题歌吗？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每次去 KTV 就一定会听到有人点唱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它仍然占据着榜首的位置。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难现，就是这部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开创了武侠电视剧的一个黄金年代，让那个时候还是孩子的我们有了一个一个关于武林江湖的梦想。男孩子们都希望长大之后也能够像这剧中的英雄一样豪情万丈地行走天涯，女孩子则梦想能够像这首片尾曲一样抛开世事的仇怨，和爱的人一生变得有意义。 心中就找到了你，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多数的内地观众都是因为83年这版的《射雕英雄传》知道了金庸先生，而现在这部剧集呢已经成为金迷心中不可动摇的一部典范之作。20年前这首歌还被当时的中学语文老师用作病句的指南，18年前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是幼稚，几十年之后唱这首歌却变成了一种怀旧，所以才说时间它真的是一双很有魔力的手。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那些暑假档主题曲当中的孩提记忆。 另有高处比天高， 世间始终你好。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经典的暑期档的主题曲当中去回忆还是孩子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电影主题歌来自于92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剧中有刘青云，还有还是演员的尔冬升，他们两人一起主演了这部《一代皇后大女儿》。女主角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当年的潘迎紫。所以这部剧当中是有两个男主角，刘青云和多尔衮尔冬升。这些年之后再提到他们的名字，你会发现曾经的故事都已经感慨过去，有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虽然回想电视剧会觉得剧情完全不记得，但是这首歌还是一样的朗朗上口，相思比梦长。 用风霜把泪深藏，茫茫天涯怎辨寂寞心酸。悠悠时光流转，再没有青春能化作沧桑，默默擦肩而去，也已阑珊。人生如平，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愿别来无恙。他相思比梦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相思比梦还长，人生如平，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愿别来无恙。他相思比梦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还长， 这是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很早年的一部清宫戏《一代皇后大女儿》的片尾曲。它讲的是孝庄和多尔衮之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叫大女儿，敢爱敢恨，兼具慈悲和智能，容貌倾国倾城，辅助成就了大清267年的霸业，演绎了中国旷古最完美女人的故事。这样的剧情，你是不是能够伴着这样的歌声记起来呢？再来听听这首主题曲，这是当年的电视剧歌后高胜美所演绎的《小庸江山梦》。 江山同逐梦，醉看清风无恋楼。云是衣裳花是容，片片都有我的梦。天长地久是多久，爱到怎样才算浓？千秋万盏都是爱，管他来去太匆匆。盼呀盼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天长地久是多久，爱到怎样才算浓？千秋万盏都是爱，管他来去太匆匆。盼的都是空呀，都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是空呀，换呀换的都是风，念呀念的都是痛呀，都是痛呀，等呀等的都是梦，盼呀盼的都是空呀。 为什么不说话？

这世界阴晴圆缺，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这首歌的邝美云现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当年的港姐到身家五亿的传奇女企业家的转身，就像她唱的这首歌，她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完成了和她最美的约会。其实在演姚小蝶的时候，当时邓萃雯已经过了花样年华，但是她却演出了少女的清新。这部剧中也有很多的龙套，其实都是大咖，比如说冯宝宝，有没有发现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来自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梨花皇宫当中那些妩媚怀旧的歌曲，你为了爱情。 Somehow

前生如戏不断的轮回，不再任风我迷醉，一生只有这一回，错过已不难追回，生命就像花卡有些，只为将来和永远。 那份痛苦与失解，提示你愿我努力再寻苦水喝过。 过物战会给过 去一刀冰脆拥有过的即使失 如何难受最终拼斗似水去我活到几多岁 爱什么都无论如何与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脆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更对 回眸美丽雪景仍然伴在你心里 过物战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几度夕阳红》这部电视剧的上映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末期但是看过它并不代表着会暴露年纪因为这是琼瑶在内地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当时的反响非常的强烈可以说正是它开创了一个属于琼瑶的时代所以在90年代的暑假档里它也是一部重播率非常高的剧集正是这部戏让我们认识了刘雪华也见识了到她梨花带雨的枯功听听主题曲吧潘越云的演绎几度夕阳红

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